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84集。在唐梦回忆两人以前打牌的场景时，傅文铎也在思考一些问题。想了一会儿，两人默契地决定把这件事暂时放到一边。玩家很明显已经分成了两个小团队，唐梦也没再避讳，他们四人聚在一起，用迂回的方式将自己的线索大致说了一遍。在傅文生即将开口前，陈珊珊说： 小生，你不用说了，你的线索是什么我们大概能猜出来，其次防止你不小心说多了。 没把握好角度，傅文生乖乖点头。经过刚才的对话，七个玩家中有两人的线索已经非常明显。年轻男人以为自己的下一集是陈珊珊，很有可能他的线索是下一集为女性。傅文生的线索意味着他的上一集应该是年轻女人，即傅文生小于邢思琪，当然他也可能处于两条食物链里，还有傅文生小于傅文铎。 七个玩家，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四个人可以确定自己的位置，一共有九种顺序，但是三四等级的三个人都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，看情况除了那个女回归者。 小朋友悄悄地看了邢思琪一眼， 其他两个回归者并不敢确定自己的下一集有谁。 唐默点头说：就我们目前得到的信息来说，这个游戏不可能通关。信息太少，可能的顺序太多，食物链并不是一条单一的食物链，将七个人分为 ABCD 四个等级， CD 等级的三个人可能有多种位置，比如陈珊珊，她脸上的数字是三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只是第三等级，他还有可能是第二等级。唐默思考说： 食物链构成食物网后会很复杂，现在我们最需要做的是得到其他人的线索。 但是黑胆说了，不允许把自己的线索告诉其他人。 唐默拧紧眉头，这个游戏不该是这样的，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游戏几乎没有通关方式。真要到了那个地步，恐怕只有最后一种通关方式，但是那种方式……唐默抬起头，发现傅文铎正在看他，他再转头又与陈珊珊的视线对上，三个人齐齐沉默。唐默轻轻地叹了口气，他握住小阳伞站起身，正当他准备起身时，一道沉闷的钟声陡然响起，十二道钟声在房间里回荡，七人立刻警惕地站起身。刺耳的马车声从门外传来，唐默错愕地看向房间正中央的时钟，不知什么时候，那钟已经指向了十二点。陈珊珊惊讶地说： 怎么会这么快？ 对，怎么可能这么快？他们都是有时间意识的人，所有人都明白午夜十二点对灰姑娘意味着什么，所以从一开始陈珊珊就有注意时间。然而明明没有过去几分钟，这只钟却一眨眼就到了十二点。傅文铎沉了脸色，冷漠地盯着那扇巨大的门，吱呀一声，大门缓缓敞开，一座华丽的南瓜马车从门外慢悠悠地驶了进来。唐默做好准备，车门打开，一只漂亮的水晶鞋先映入众人的眼帘。唐默下意识地觉察到不对，等到车里的漂亮少女下了车后，所有人都有一瞬间的惊讶。王小田穿着美丽的蓝色礼裙，遮唇笑道： 哇，我喜欢你们现在的眼神，以为我会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来见你们吗？童话看多了吧，我可是地底人王国最受欢迎的女主持人王小田。 灰姑娘拎着裙摆走到众人中央，她伸出手，将那只时钟的时针再次拨到八点。做完这一切后，她扫视全场一周，甜甜一笑。 所以你们这些臭臭的人类现在知道了你们的食物链了吗？这是第一晚，你们还有两个晚上，等我王小田当了王妃，可就没时间和你们玩这种幼稚的游戏了，你们就在房间里自生自灭吧。 陈珊珊直接开口， 这个游戏不可能通关。 王小田瞪大眼， 你说什么？ 陈珊珊冷静地说， 我说就目前我们得到的线索来说，除非运气好，否则这个游戏我无法通关。 王小田生气地说， 你这个人类，自己蠢还怪我的游戏，我的游戏当然可以通关了，全地底人王国都知道我王小田从不说谎。 傅文生小声嘀咕， 谁知道你在不在说谎。 唐默突然说，怎么通关？王小田反射性地说， 根据线索找出你所在的食物链就可以通关啊。 忽然捂住嘴，俏丽的少女眨眨眼， 诶，我刚刚说了什么吗？ 傅文铎说，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的线索，无法知道别人的线索，不可能通关。王小田理直气壮地反问， 你们就这么不思进取，不能努力通过达尔文测试获得其他食物链位置的线索吗？ 唐默双目睁大，达尔文测试？王小田笑了起来，露出两颗小虎牙。 哎呀，难道我忘了告诉你们了吗？每天晚上你们都可以参加达尔文测试，提高自己的食物链位置。食物链已经定下来了，不会再改变，但是每个位置的人是可以改变的呀。老鼠吃了老虎，它就变成老虎，老虎变成老鼠，你在达尔文测试里获得第一。 王小田指着唐默， 你可以进化成最高等级，得到他的小球和里面的线索。哦，难道我没有说？啊，一定是我太忙了，都给忘了。 嘴上这么说着，王小田脸上幸灾乐祸的笑容，却在暗示着他根本没有忘记过这件事，只是故意不说，欣赏这些人类惊讶的表情。年轻女人说， 什么是达尔文测试？ 王小田吐吐舌头， 你确定你要参加？ 七个人毫不犹豫地点头。游戏已经停摆，不参加这个达尔文测试，他们根本不可能获得其他线索通关游戏。王小田古怪地笑了起来，他兴奋极了，那熟悉的笑容令傅文铎眼皮一跳，然后就见王小田拍拍双手，一个巨大的摄像头突然从天花板上落了下来，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在那儿的。又是三道砰砰砰的开灯声，耀眼的聚光灯将房间中央的七个玩家照在其中。王小田右手一动，一只钻石话筒出现在他的手中，他一跃坐到了南瓜马车的车顶，他不再看七个玩家，反而抬起头看向那只巨大的摄像机。 地底人王国的九大未解之谜是什么？马戏团团长真的破产了吗？所有黑塔怪物都在寻找的夏娃到底是回归者还是地球幸存者？当当当当，一切尽在开心问答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你们最喜欢的王国卫视金牌主持人王小田，今天又是愉快的答题时间，开心问答第8341期节目，我们来到了灰姑娘的食物链游戏，让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是哪几个幸运儿成功进入我们的游戏了呢？ 王小田对着镜头甜美地笑着， 开心问答一共12道抢答题，答对者可获得积分，答错没有积分。 王小田手一指，摄像机对准了房间中央的七个玩家，除了傅文铎外，其余六个人都一脸懵逼。唐默很快回过神，眯起双眼，他看到每个玩家的面前一只红色的抢答题从地板升起，一共七只抢答题并排悬浮在玩家们的身前。 王小田嘻嘻地笑了一声，他坐在南瓜马车的车顶上晃动双腿，开心地说道： 今天这期节目是开心问答的特殊外景节目，我王小田可是金牌主持人，一有什么好事我都会想起我最可爱的观众们，才不是想混一期节目赚工资呢。这七位玩家里面呀，有两位想必电视机前的观众都认识，他们的名气可不小哦。至于他们是谁，我卖个关子就不告诉你们了。 王小田虽然还想多说点废话混混节目时长，但他看了看时钟，遗憾地说： 时间有限，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。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，莫名其妙冒出来的王小田，突然从天而降的摄像机，还有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开心问答节目。但王小田根本不给他们反应的时间，玩家们还懵逼着，王小田开口便说： 当当当当，请听题。第一题，地底人。 王小田猛地一下， 好快， 他诧异地抬头看向唐默，连傅文铎都没反应过来，唐默居然在王小田还没说题目之前就按下了抢答器。王小田也有点懵， 嘉宾唐默，我还没有说题目你怎么都按抢答器了？你难道知道我要问什么问题吗？ 唐默理直气壮地说：不知道。 哈？ 你刚才说答对有积分，答错没有积分，你没说答错有惩罚，答错有惩罚吗？ 没有。 唐默淡淡地说：那就先抢一题吧。刚刚反应过来的三个回归者无言以对，还带这样的吗？达尔文测试一共12题，答对加分，答错不扣分。一开始王小田就没有说答错题目有什么惩罚，理论上提前按下抢答器并没有问题，可似乎还是有点冒险，这不符合唐默谨慎的性格。然而在唐默收回按在抢答器上的手时，一旁的傅文铎和陈珊珊也悄悄地收回了手。抢到题目又怎么样，也不一定答得出来，就是走了狗屎运才答错不惩罚。年轻男人小声嘀咕道。唐默淡淡地扫了这人一眼。王小田回过神，表情古怪地看着唐默，继续说道： 好吧，那我继续说了啊。第一题，地球上线后，黑塔将地球分成了几个区，请作答。 这话一落地，三个回归者全部呆住，傅小弟惊骇地张大嘴，年轻男人直接破口而出：这么简单？王小田翻了个白眼，理所当然地反问： 这才第一题，你要什么难度？ 他看向唐默，不耐烦地说： 喂，抢答题没选项懂吗？快点回答，你们这些臭人类真是烦死了。 唐默不动声色地勾起唇角：一共10个区。王小田蔫蔫地点头： 答案正确，玩家唐默得1分。 三个回归者无言以对，不带这样玩的呀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